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係咁多講唔講得曬啊？ 一個鐘頭就啱啱好啦。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PC 施俊興。 聯絡明天，請給我最艱辛挑戰，明白成功不必要贏在起跑線，時光要把握好運中求變，憑著勇氣靠自己衝過終點線。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早晨 ，PC， 早晨 啊！近排天气都几潮湿啊，吓，真系要做下运动啊，或者参与下唔同嘅活动咧，令到自己啊振奋下士气啊！ 不得了啊！咁样，喂，我咧觉得潮湿咧最重要系一件事啊，尤其是咧夜晚咧开冷气原来系必须嘅， 系啊，因为如果唔系你就要开好大抽湿机咯， 系啊，帮到手啊，同埋有阵时会觉得诶湿到瞓唔着啊， 系啊，所以出街嗰度喐喐啊都啱嘅。咁啊近排咧主持人都迷上咗 golf 呢一样嘢 ，golf 咁样，即系学下打啫，其实。 你唔系话带我一齐去学咩？ 系啊，但系你冇时间啊，阿区议员先生，我见你依家翻嚟录节目嘅时间都开始咧，公务繁忙底下咧，咁真嘅，即系你自己本位有工作啦。咁除咗个工作，你又要兼顾埋区入边嘅事务啦。我见你嗰个大堂道嗰啲都处理得好好嘅，我又睇到你嘅正职嘅系啦，而唔系用关爱队嘅，用你自己一砖一瓦、一手一脚咁去做嘅咁样。咁啊，继续俾心机啦。 多谢你留意我 Facebook 啊， 服务区内嘅市民啦，咁啊呢啲都系几好嘅。咁所以等你得闲啲，就带你去打高尔夫。咁點解無端咁樣講呢？3月8號至10號呢就有呢個 Leaf Golf 巡迴賽職業巡迴賽嘅香港站啦。咁14位呢大滿貫嘅高爾夫球好手呢都雲集喺粉嶺嗰度去打嘅咁樣。咁呢一個呢絕對係高爾夫球界嘅盛事。嗱，唔經唔覺呢，其實香港引入咗好多呢啲唔同比賽嘅香港站。即是乜嘢呢？即是其他地方嘅人呢会因为呢一样嘢而吸引咗嚟香港。嗱，最成功嘅当然要睇 Rugby 7啦，同埋国际龙舟邀请赛啦。呢啲都系有阵时有啲龙舟爱好者或者 Rugby 就最赤裸最明显啦。 冇错， 好多人呢，你成个铜锣湾即系大球场嗰度，哇咁多人嘅。点解 同埋嗰个时间呢喺大球场去睇波嘅时候呢，个气氛特别唔一样。 系啊。 尤其是大家都攞住一个啤酒。之后一齐睇住个球赛嘅进行咧，一齐嗌嗰种兴奋， 系啊，几有趣嘅， 真系几有趣。喂，不过你就带咗好多体育运动俾我啦，我就咧不能不讲咧，三月有一个重要嘅文化艺术盛事， 系乜嘢啊？ 我哋嘅香港艺术节， 系香港艺术节啦。 香港艺术节咧，而家真系举行得如火如荼啦。佢里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咧，其实喺我哋唔同嘅剧院里面咧，而家进行紧。 嗯，系啊，咁大家又可以感受啦，因为成个三月咧都定调为咧一个艺术氛围嘅月份嚟，属于香港。点解咧？咁啊，包括有康文署啦，同埋 TeamLab 啦去合作啦，呢个 TeamLab 光年嘅展览啦，又有好著名嘅巴塞尔艺术展啦，你都知道呢个几百蚊入去睇啲几亿几千万嘅名画啦，咁样咧喺会展嗰度啦，即系仲有其他嘅，咁啊唔逐一细数。咁所以即系其实盛事连。咁你话喂，除咗翻到湾区，当然留港消费啊，或者留港欣赏下呢啲城市咧，都系咧不二法门嚟嘅。 冇错， 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我哋嘅城市香港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兴。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啦！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呢一位嘉宾咧就好流行噶，因为近排咧都讲紧一个 ESG 嘅概念喺大湾区啦，以至咧我哋贴地啲啦，点样喺个渔农科技嗰度可以做到一个教育中心咧？今日早上咧请嚟啊渔农科技教育中心嘅课程总监啦，刘振雄校长啦，同我哋分享嘅，咁啊都搣唔得校长呢两个字，因为即系过去喺教育界别，其实刘生你都好。 多唔同嘅公職啦，咁咧你亦都係即係譬如即係抗U嘅校董啦，咁過去嘅日子咁樣。早晨啊，劉生。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 係啊，咁啊，今日同你講咧，就有個喺粉嶺嘅場地咧，就魚菜共生嘅搞得好出色嘅咁樣啦嚇。咁啊，呢個場地方面就不如都交俾你講下，再逐一去講下呢個漁農科技教育中心究竟個內容係啲乜嘢，俾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聽眾多了解好嗎？ 好啊，好啊。咁啊，首先各位早晨啦。咁就其实个地方就喺个新田啦。咁嗰个系一个其实就系香港一个嘅鱼塘加个嘅农地啦。咁因为我哋睇到咧，就成个香港咧，其实而家嗰个青年个发展咧，其实系需要更加落地啊。咁以前喺学校咧都做好多科技嘅嘢啦。咁好多时候会做一啲，譬如做用嗰啲 sensor 做一啲嘅 AIoT 嘅嘢。咁啊，可能会有啲唔同嘅温度、唔同嘅湿度，跟住就去淋水住住。咁但系呢啲咧就系、是、其实喺个社会上高咧，其实已经唔系呢个层次啊，咁、我就好希望咧，真系有一个平台咧，俾学生真系睇到而家最新喺渔农方面嘅发展上高，有啲咩科技可以用得到？因为我相信学生嘅创意，年轻人创意，再加埋佢嗰个嘅实践咧，系可以为佢嘅将来咧创造好多唔同嘅嘢。咁、所以我哋呢度最主要就系真正嘅一个平台，俾学生去发挥佢哋嗰个创意啦，同埋嗰个点样喺嗰个科技用科技喺个农业或者渔业上高去做一啲嘅实践工作咯。 今日咧呢一集我就觉得好有知识含量嘅。点解咧？咁可能十年前阿欧做呢个节目啦，就讲到渔农咧，大家都系谂住啊，可能摘下士多啤梨啦，仲系可能元朗养下啲乌头啦咁样。但今次咁啊，真系好唔同噶。渔农点样同科技去结连一齐咧？一阵等咧，刘校长多讲。与此同时，就系当我哋嘅渔农产业化开始有科技嘅结连底下咧，香港就同以前咧嗰个小渔村式嘅自给自足咧系有啲唔同嘅，我自己觉得。与此同时就系你见到今年年头嘅时候，我好深刻有个 news 出嚟就 系 话香港有本地米即系话系唔知有喺新加坡定马来西亚，原来我哋曾经风光一时，香港有啲品种嘅米种咧流落到去，即系叫南洋嗰度啦，即系用翻旧说法咁。喂，南洋依家又攞翻啲种翻嚟延续翻我哋嘅一代传一代嘅米，我觉得哇呢件事都几浪漫。系好啦，咁啊刘校长交俾你讲下，我知道你嗰个叫做渔农科技教育中心入边咧都有好多嘢值得我哋去探索，包括温室啦，同埋渔菜共生啦，呢两大嘅范畴，不如等你去讲下嘛。 好啊，不如我睇先讲下，譬如喺科技上都点样用喺个鱼笼咧。 好啊， 咁我估我哋成日都讲紧就系，譬如我哋讲紧 AI 用数大数据或者咩，咁其实大数据一个好重要嘅工具啦，你可以当系举一个好简单例。以前我哋譬如喺云南咁讲啦，云南去种粟米，可能就见到地下干，咁咪淋水咯， 系 嘛？咁呢个好直接嘅。咁但系我哋发觉粟米根咧，佢其实唔喺个位置吸水，可能喺30 mm。咁如果我能够用到一啲科技，譬如我可以 detect 到30 mm 下底系冇水嘅时候，我先至启动淋水嘅话咧。咁其實慳咗好多我哋嘅水資源啦。咁呢個真係喺雲南做咗嘅，喺水科院去做完之後咧，其實成個雲南種粟米慳咗1/3嘅水資源。 哦，唔怪得知呢啲技術就真係令到雲南個產業鏈都越寬越廣。我記得上兩個禮拜同啲餐飲嘅巨子去傾偈嘅時候，佢哋都有講話啊，呢啲雲南咖啡咧好出色㗎，同危地馬拉同埋肯亞啲咖啡豆有得比啊。咁我話唔係嘛，咁我哋呢啲飲過 先就知啦。 哇！即係依家你真係雲南啊，即係啲咖啡豆都幾 impress 喎，真 係。因為你諗下，其實需要你諗下我嗱，如果講中國啦，中国佢农地大概占咗全世界8%，但系我哋要支援嘅人口系全世界嘅20%， 系 咁所以必须要一个我哋叫高产量或者一个高质素嘅种植，同埋呢个系粮食危机，我哋必须要解决嘅。咁所以透过啲资源咧，其实好多就系点样能够利用科技去将个产业再提高。咁以前譬如我真系想去内地睇过咧，以前可能一幅农地佢要去处理嘅话，可能讲紧10个人产量，可能系而家嘅可能唔够1/3。 家可能兩個人已經可以做到，因為可以係好多叫機器化。譬如佢哋可以用 AI 去睇到一啲，譬如摘士多啤梨，已經可以用啲機器咧去 detect 到紅色嘅就係士多啤梨，跟人去再去摘。咁你譬如我啱啱試過帶啲學生喺個農地裏面咧，俾佢哋真係去落種子。 係，即係喺自己粉嶺個農地。 係啦，係啦，佢落種子其實好細嘅農地咧，佢已經可能要花幾個鐘頭，日仲係即係唔容易嘅工作。 但係你叫佢哋叫做刻苦下，或者叫體初體驗啦，香港學生就。但如果好似劉校長咁樣講個機器化同埋個 AI 人工智能，其實真係幫到個種植系統好多啊， 係 嘛？ 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個我哋嘅體會就係俾佢知道，喂，原來以前係點樣做嘅。咁佢上次喺日曬喺日頭下日光下面咧，做咗可能講兩個鐘頭，跟住話俾知其實你做嘢咧，可能用機器做咧。五分鐘做完，即係佢哋就好踩，同埋佢哋會諗下個機器原理。原來佢譬如種豆咁講咧，佢用個抽真空，跟住用喺嗰個機器上高一個滾軸裏面咧，有一啲窿仔，咁已經可以吸起咗個豆，去到適當位置放翻空氣，粒豆就自己跌落去。咁啲技術其實學生係可能佢諗未諗過，但係佢見到原來而家係科技嘅。咁我好記得以前有一個故仔就係我做校長嘅時候，因為我都推STEM 就係科技推得多。咁我記得其中一個故仔我都幾傷心，就係、是、我哋做一個。设计比赛咧，咁学生就设计要去画图，画咗一个好靓嘅。我唔知道我哋嘅年代高达啦吓，咁或者个类似镭射坦克 嗰啲咁啊， 镭射坦克嘅吸尘机，咁画得好靓，佢有晒所有设备嘅。咁但我睇完之后，我就话俾你知，其实一个小米吸尘机已经有晒所有功能。咁嗰个古仔话俾我知系咩咧？原来如果我唔将最新科技带俾学生嘅话咧，佢可能会花咗好多时间去做一啲已经有嘅嘢。但系调翻转，如果喺呢个场地里面，我将最新嘅科技引入。佢就可以一個人嘅膊頭上高出發，會慳咗好多時間。咁我覺得所以點解我哋，因為學界其實有個困難喺邊度咧，就係、是、老師好忙。你諗下，老師七點零鐘，佢嗰個翻工，去到夜晚可能講七八點鐘，都仲要處理得家長啊、改補啊。其實 你講就最最靠譜噶啦，劉校長，因為你從事教育都即係起碼超過30個年頭，你點會唔知道教師嘅辛苦？其實古往今來，教師嘅 workload 都冇乜點樣減少到，係咪？ 因为真系艰难，变咗以前都仲 OK， 但系而家你睇到个知识嗰个速度咧，系远远快过老师能够攞到啊！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咧，喺老师咁辛苦嘅工作下边咧，我哋可以提供一啲支援俾佢，话俾佢知，带到一啲新嘅技术落嚟。咁我又举多个例子啊！咁其实我哋而家个场地里面摆咗好多我哋叫天气预测嘅器材喺度，嗰啲器材咧，中国有23000个点咧，都系用紧相类似嘅器材。咁上次如果大家记得小犬台风嚟嘅时候咧，因为佢嘅数据系预测系已经好多年嘅累积经验，我哋可以预测到咧小犬嚟嘅时候咧，第二日、第三日之后咧系会有暴雨。我哋其实喺我哋系统里面已经睇到，咁呢个对农业嚟讲好重要，就系如果我发现有呢样嘢，话可能我啲农民可以预先做第一啲功夫。咁以前冇呢啲嘅預警系統咧，其實就會好多時農作物，因為做農夫都幾慘啊，真係睇天做人。咁如果有呢啲預警系統嘅話，其實就可以減散咗呢啲嘅風險啦。咁另外以前，譬如點解而家我哋個產量可以增加咁多咧？以前譬如我哋種番茄或者種一啲粟米咁講咧，其實以前好多時候咧喺冬天係種唔到，因為可能佢哋靠嗰個日照度啊，即係個陽光照佢個時間越長，佢先至可以生得到嘅。咁但係因為冬天個時間比較短，咁我哋而家嘅科技可以做到點咧？就係、是、我可以日頭嘅時候，我計到有幾多陽光，跟住喺温室裏面，如果唔夠嘅話，我夜晚補俾佢，就已經做到個計算咧。咁變咗我可以解決到，因為個天氣影響咗一年可能得一做，而家可以做兩做，甚至乎三做。咁成個嗰個植物嘅產量，個農作物就會增加好多啦。 係，哇！劉校長即係同你講咧，即係個技術含量同埋個知識含量都好寬好廣啊。因為同埋每一個點子咧，我都係覺得好有趣味。雖然我唔係一個種植家啦，但係入邊你見到科技嘅結連，真係改變咗成個行業嘅發展啊！嗱，今集時間差唔多，我下集咧再請啊漁農科技教育中心嘅課程總監咧劉振雄校長同我哋多講少少啦。究竟嘅漁農科技啊，往後嘅推演會係點啦？会唔会好似智能家居咁样，将所有嘢都结连埋一齐？即系你透过个 app 已经可以帮你嘅鱼笼生产线去着灯啦、熄灯啦、keep 住温度啦，点样去搞呢？嗱，下集等刘校长多讲少少好吗？ 好。 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什么还悼念着往日时光。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爱不是爱。Oh, 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重不。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屯门新墟一个唐楼单位发现两具男婴尸体，分别浸在玻璃樽入面。警方拘捕一对男女，相信是婴儿的父母。他们涉嫌非法处理尸体，男婴表面没有明显伤痕。据了解，警方正调查两名男婴是否一出世已经夭折，有待解剖查证，从体积来看不排除这个可能。警方指出，案中住宅单位的租客搬走之后，业主指示清洁工人到单位清洁，工人在客厅地板上发现两个分别装有怀疑婴儿尸体的玻璃樽，于是报警。两个玻璃樽高30厘米，分别浸住一具男婴尸体。警方昨日下午和晚上在油麻地拘捕租住单位的一男一女。男子24岁，怀疑有三合会背景；女子22岁，相信两人是情侣关系。自2022年12月起租住案中单位。至于婴儿出生几耐、死亡时间和案件详情，仍有待调查。今年是澳门回归25周年，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常委、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崔世昌被问到今年会否有领导人到访澳门时说，政府和民间都有不同庆祝活动，将在全年不断举行。又说过去两个月，澳门博彩业收入不错，符合预期。另一名全国政协委员、新濠国际董事会主席 何猷龙接受本台访问，指澳门博彩业在疫情后的回复速度较想象中快，对于泰国研究赌业合法化，集团可能发展计划，集团可有发展计划。他说很多地方发展赌业需时很长，集团未来主力做好澳门业务，包括在非博彩业方面发展，多推动旅游、演唱会和体育娱乐等产业，继续邀请不同歌手到澳门演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对加沙地带局势发出警告，形容当地情况是灾难性，以巴金轮冲突必须立即结束。办公室发言人劳伦斯说，以色列如果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攻势，可能令当前局势进一步陷入深渊，任何针对拉法的地面进攻势必令大量人员死亡，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劳伦斯又说，杀戮和破坏必须停止，必须无条件释放被扣押人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前重申，以军将继续在整个加沙地带针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动攻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计划在加沙建造临时码头，以便援助物资运入。英国外相卡梅伦说，英国会参与计划，但认为建造临时码头需要时间，因此最关键的是现在以色列必须确认将开放境内的阿什杜德港，以接收援助并增加援助数量，然后将援助物资运入加沙。对于多国努力开辟海上援助走廊，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格里菲斯对央视记者说，联合国正同包括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内的机构沟通，但想要令行动快速起到效用非常困难。又说最重要的是立即实施人道停火，陆路运输亦是当前最主要的物资运送通道。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说，目前联合国加沙人道主义和重建协调员卡格正在塞浦路斯就方案具体运作方式进行协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6度左右，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相当清凉，有雨和风势颇大，星期一雨势较为频密，星期二天色好转，下周中期有几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跟进较早前的坏车，较早前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另外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影月台的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车龙都是有待消散。不过告示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湾仔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就仍然是未清理，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而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利工湾位。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红梅谷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就慢车，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和斜村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是香港体育学院。反方向去大埔近住沥源村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在沙田港铁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东艺想报复江义，佢所设嘅计又成唔成功呢？ 都系今日用尽方法带我同方正辉去咗个好偏僻嘅度假村，用唔同方法想灌醉我。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先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内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喺大型车辆嘅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齐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好正！ 世界香港夜光龙醒狮锦标赛2024，云集世界各地11队狮队及8队夜光龙队，在红磡体育馆争夺夜光龙及醒狮锦标殊荣。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我亦都問我個女，我話你俾你揀，你可唔可以去美國定係喺香港呢？咁佢都係同意去美國。咁但係係我嘅失策。原來我個女係乖，佢話唔想逆我意。原來佢係一路想同我一齊。 Hi， 大家好，我係蘇珊，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我哋翻到嚟咧，我就想又同你分享一下咧，而家最新嘅横琴啊， 系横琴依家系属澳门噶嘛？ 系啊，真系好大。我啱啱3月1日开始咧，横琴就变咗做有关闸啦，系啊，需要过关啦。同埋佢今次咧好特别嘅，有分一线关同二线关， 系点样咧？你可唔可以详细啲讲？其实嗱，我哋头先就好笼统咁样讲话，喂，横琴属澳门，其实即系个说法应该系叫。做澳门租借咗横琴，即系呢个地方。旧时横琴系属珠海啦，咁当然入边就喺个土地供应同埋发展方面，我估两个城市啦，或者两个特区啦，可以咁样去讲啦。 我谂 都要要互联互通嘅， 有个新嘅代名词 嘅， 系啦，我哋叫做合作区， 合作区系啦，等你去多讲下。 系啦，咁所以一线同二线咧，对可能好多居民嚟讲咧，即系尤其是澳门同珠海嘅居民嚟讲咧，一个新嘅变化嘅。咁呢个合作区里面咧，啱啱所讲啦，都系分一线同二线啦。最主要咧系讲紧一啲出关嘅问题嚟嘅，系啦，因为二线咧其实我哋过关嘅时候咧会牵涉到一啲嘅资金咧，唔可以多过一个数额嘅。而今次咧亦都提升咗，如果行二线通道嘅话咧，最多8000元。 哦， 系啦，8000元， 系系。 咁但系呢个合作区里面咧，啱讲啦，其实仲有一线嘅，一线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讲紧有好多水果啊等等或者。攞住盒飯咁翻屋企係唔得噶嘛？你知唔可以過關噶嘛？好多嘢都 唔得嘅，唔得嘅。 係啦，但係一線咧，原來你經過申報之後咧，係可以照俾你攞過關。 哦，咁啊，好似方便咗好多喎。 係啊， 即係對於當地嘅居民嚟講啦，唔怪得知咧，臨出呢個消息之前咧，橫琴啲樓盤咧係封咗盤啊，係估計有啲消息人士都傳出如此嘅消息。因為對於居住嘅市民嚟講，絕對係一個便捷嚟嘅，亦都會產生到一個經濟效益啦。因為頭先。 先 PC 都有讲啦，原先过唔到嘅嘢依家都过到，原先要收税嘅嘢可能有机会都轻税一啲，甚或乎免税一啲，咁你一定会有一个商业嘅价值连成喺当中㗎，係咪先？嗰样嘢原先喂买返嚟五蚊鸡，喂依家平啲係一蚊㗎，咁你仲唔将一蚊呢样嘢再输出返去做生意，係咪先？ 冇 错。即係实会有呢一类嘅嘢，不过好具体上呢，我自己就近呢一两个礼拜都忙啲，就冇过去横琴嗰度睇下，但我自己都期待过去横琴睇下。点解呢？可以同 PC 呢辣尾讲埋呢个喎。上次去到横琴呢都几多呢唔同一啲叫文青式嘅咖啡店。咁当然你话喂唔係喎，阿欧其实返到内地特别係广州啊或者中山啊都比比皆是啦呢啲嘅咖啡店。咁佢入面呢有两三间呢几得意嘅。咁你都知道依家内地啲咖啡店呢就有中国特色㗎嘛。咁首先呢就除咗加入一啲酱香型嘅酒精元素啦，其实係加个味㗎咋，冇酒精㗎，我问过㗎啦。即係你唔好諗住话喂人哋嗰啲酱香型嗰啲酒苏科加咗落去，系咪话饮到你醉醺醺会醉驾？ 仲可唔可以揸车咧？ 你抌开呢个考量先啦吓，系抌开呢个考量，系冇乜机会发生嘅。佢真系加个味道落去嘅啫，个味饮落去有少少似，即系啲香精啦。 系香 料，系佢好早咧，即系嗰个咖啡品牌已经好早已经澄清咗，佢哋同叫茅台公司嘅合作咧，就真系一个香精嘅层面嘅啫，咁样就冇酒精嘅层面嘅。咁所以就算系啲僆仔咧，小朋友饮咧，亦都系可以嘅。我觉得咧呢个销售真系好叻啊，因为咧佢要培育到咧啲中意饮咖啡嘅年轻人咧，中意嗰阵味啊， 跟住然之后会接受到，你会之后再饮嗰个酒精， 嗰个酒精，因为你要知道一样嘢就系、是。即係其實佢都係全國傾銷嘅品牌啦，或者頭先我講嗰間公司其實係 A 股市值最高嘅公司嚟嘅，咁、所以其實都係幾誇張嘅一個叫生火相傳式嘅銷售啊，因為至少你已經培育到啊飲呢一類嘅咖啡，咁你飲咖啡嘅年紀可能十四十五歲啦，咁你飲啊呢種味好正喎，到你人大咗發咗達啦。发大财啊！内地好中意呢一字眼咁啊，到你发大财，你咪真系啊，可能三四千蚊人民币买一支去饮咯。跟住你饮完之后，可能三四万蚊你又储嗰啲生肖嘅蜜台咯，系咪？ 嗰阵味你接唔接受先？其实 OK 嘅， 因为我发现原来有好多朋友咧，即系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其实原来都系未接受到呢一阵味。 哦，咁因为始终嗱，虽然啦，礼拜六朝头早节目就唔应该讲咁多酒精啊，最后讲多一两句啦，就系、是、话中国嘅白酒真系好有特色嘅， 系 好特色。嘅無論係我頭先講嘅醬香型啦，或者清香型啦，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咁有機會再揾啲專家再同大家講啦。喺度就唔好扮專家，但係佢真係凡此種種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啦，唔同釀製嘅方法啦，唔同嘅液態佢即係。做出嚟嘅液态模样啦，咁都有凡此种种有好多。 产业化之后咧，啱啱有咖啡啦，仲有雪糕添。 系啦，有雪糕，系啊，我都讲漏咗雪糕。咁所以就好多唔同经济层面嘅推演啦，或者考量喺当中嘅。嗱，我哋听只歌啦，转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继续将湾区最新嘅资讯咧带到俾收音机旁边你咯。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湾区生活一小时。 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 愿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忧雅事。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求你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半纯情，不改也可。世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错。某些旧情话用做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播，与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错在莫奈如更改，但留留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曾有勇气说分手。方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但是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我知道你同我都好鍾意揸車。 係。 係啦，咁呢我就想同你分享兩樣嘢。 好啊好啊。 第一樣嘢呢，因為呢我嘅駕駛執照呢準備到期。 喔、哦、即係有到十年啦係咪啊，即係香港個駕駛執照。 唔係啊，內地嘅駕駛執照準備到期。 我咁快一年一年續㗎，因為。 我印象係七年啦、哦。我將淨係七年第一次。係、哦、啊。咁呢特別之處係乜嘢呢，系啦，亦都同收音机嘅旁边嘅朋友咧分享一下。嗯、我本来咧就 book 咗咧去换证嘅， 系 咁跟住发现咗一件事， 系 乜嘢咧？就系、是、原来我未够九十日， 九十日之内先 系啦。因为原来咧、哦，其实我哋换证咧系要九十日之内先可以经过我哋一啲小程序啦，一啲软件嘅小程序啦， 即系去排期。 系啦，跟住其实唔使排期嘅预约，系、啦预约咧。 然之后先可以去做呢、這、一个呢一个换证嘅情况嘅。 系呢个几有趣的，觉得同埋即系大家去依家好多港车北上啦，或者你喺内地要申请一啲车辆嘅牌照嘅时候咧，听呢个节目你会知道更加多，因为 PC 好着地地，佢真系用自己自身去同大家体验一下咯。呢啲小嘅资讯可能就唔系我哋攞住份报纸或者 print 啲资料出嚟就系咁口噏噏咯，而系真系主持人真系有咁嘅需求， 冇错， 而你真系咁去做。而如果你话喂突咗，譬如九啊三日，佢就个小程序就未开通俾你，可以揿到个预约 嘅，但你去到都冇用嘅，系、唔接受申请嘅，系啦。咁所以咧，你系可以经过一个我哋一齐 check 嘅软件啦，系咪先？咁然之后咧，里面你 系 打深圳交警咧，咁你就可以经过深圳交警嗰个升级用户里面咧、可以做到一个预约嘅情况。 咁、喺深圳边个区嗰度做嘅呢、這个？ 佢全部都有得拣嘅， 即系罗湖区又得，南山区又得， 嗰啲都可以拣。盐田啊，都可以嘅。不过咧，除咗深圳交警之外咧，我哋发现咗咧，其实原来去珠海做咧，好似系少人啲嘅。 公司抽奖差那啲啲咁多，抽到招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稳，仍每年未硬。等架巴士急了啲咁得得，该搭的士我一上的士，大概六秒后出班巴士，连环到了站。总差一点冇发生，你说我这世人。 一小时。 喂，嗱，你讲开呢个生活情报咧，我打个岔，你头先都讲珠海啦。我对上一次去珠海咧，我都有去嗰个 S 字头嗰个超级市场啊。 系， 哇，我发现咧嗰日咧简直系回港高峰期啊，所以咧架车咧入到去入边嗰个超级市场咧都入好耐，要入半个钟。跟住我就费事搵位啦，咁一夜就摆咗去洗车个位啦、因为其实洗车路必须嘅， 系 沙尘滚滚，始终啲路啊，或者自己架车都污糟啦。咁又叫我买套票啦，咁啊买咗套票，跟住就洗啦。咁就比较便捷啲咯， 好似系廿几蚊一次啫嘛，细只 系啊，但你一开始预缴要缴咗成四百几五百蚊人民币 接近。咁但 你香港洗一次车都要 啊，系噶，咁但系你又要计翻自己系咪咁密咧个密度去港车北上。不过你去到嘅时候即刻有啲洗车小哥帮你摆低架车，跟住你就即刻可以去推架购物车去买嘢咁样。咁你依家嗰啲超级市场就我见好多香港人就Top three 啦，有三样嘢都系比较多人买啦。第一嗰个蟹肉面继续系蟹黄面继续系红巨榜首啦。第二 一定要加醋，唔加醋系唔好食。 知道了解。第二就系嗰啲养生啊，五谷类嘅糊啊， 系 即系五谷类嘅糊，譬如芝麻糊再加花生，再有好多唔同五谷类咧，咁嗰个就叫养生嘅糊状嘅嘢，就好似文说俾长者都抢救一空噶啦。咁啊，仲有一种咧就系反而咧。是番茄牛肉通粉咯， 咦？咁 唔知点解会大行其道？我见啲人一盒一盒，一箱一箱咁。 反而我有两个推介俾你， 系分享啦，分享。 有个越南嘅河粉， 系啦，呢、這个亦都多人啦， 系啦。跟住另外就有个呢、這个叫葱油面， 系，出色喎、啊！葱油面， 葱油拌面系出色嘅， 出色。 即系呢个本身未有呢间超级市场嘅时候，我有啲朋友以至屋企人咧，其实亦都有翻到内地嗰度去买翻嚟食咯。咁旧时就有淘乜淘物嗰啲帮到手啦。而家你有港车北上就一夜就车翻去，一夜就车翻落， 几箱几箱咁翻嚟啊！ 系啦，几有趣啊！啲体验嚟嘅。咁如果礼拜六日你冇嘢做嘅话，咁如果翻到湾区咁都可以，即系主持人呢啲 tips 啦，希望帮到听众朋友们啦。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我的好拍档 PC 施俊卿，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啦。 亲朋离临，在旁一直在问，多年情人。天窗盖拉近，或请拣有因果吸引这种非我，才令你的他比较亲。新人来临，在场恭贺密运，今晚我俩得你换身份。像邀请我见证你在流泪尽兴，原谅我对你也未绝情感。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断，让我再次与你共度余生，合衬一时纯情，诺言一同前行。当年情人，今晚坐不近，再冲撑你兴致。却无权利在意，连扮作已放弃都不太肯。做你嘉宾，当做和你拥吻，共你有个过去，三世都有幸。若光阴会倒转，故事情分未。叫我不该再等，明明自问未够好，只可惜不甘当个爱人。一世轮回遗憾是我一生的困惑，自己不听劝告，最后无力相送。着谁亮拥吻，无奈说到对你做太多愧恨。